你好，我是龚文学，一名技术创业者。我曾经参与过几个公司的创业过程，在开源技术社区也做过一些工作，现在是北京屋檐科技的 CEO。 我呢，比较喜欢做平台性的软件，而编译技术就是我们产品取得优势的关键。我是国内最早一波做 BPM 的，也就是流程管理平台，这里面用到了编译技术，也是最早一波做 BI 平台的，现在流行叫大数据。当时我们只有三个人啊，用编译技术做了一些硬核的产品原型，然后就跟联想集团签订了战略级的合作协议。之后呢，我又做过电子表单产品和快速开发平台，而他们的核心啊，也都是编译技术。我参与的第一个公司啊，卖给了上市公司，第二个后来在新三板上市，而这些成果呢，在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编译技术。我一直重视编译技术，也一直对编译技术保持着兴趣，所以很高兴能在极客时间上分享与编译技术有关的原理和经验，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你在这个领域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众所周知，编译技术是计算机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历史上各门计算机语言的发明人啊总是被视为英雄膜拜。比尔盖茨早期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写了一个 BASIC 的解释器。当年布兰登艾奇设计的 JavaScript 虽然语言有点糙，但是不是也顽强地生存到了现在？而且啊，很多国外厂商的软件普遍都具备二次编程能力，比如 Office、CAD、GIS、Mathematica 等等。德国 SAP 公司的企业应用软件是用自己的业务级编程语言编写的。目前来看，谷歌也好，苹果也好，微软也好，这些技术巨头们的核心能力都是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态，可见编译技术有多么重要。但是呢，也有一些工程师认为，反正自己不可能去写一门新的语言，所以就没必要学习编译原理了。这种想法其实是把编译原理的用途简单化了。编译原理不是只能用于现要的通用技，别的不说，作为程序员，在实际工作中，你经常会碰到需要编译技术的场景。我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Java 程序员想必很熟悉 Hibernate 和 Spring， 前者用到了编译技术做 HQL 的解析，后者对注解的支持和字节码动态生成也属于编译技术。所以如果你想要深入理解和用好这类工具，甚至想写这种类型的工具，肯定是需要编译技术的。那么 PHP 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呢，一般会用到模板引擎实现设计与代码的分离。模板引擎对模板进行编译，生成可执行的 PHP 代码。模板引擎可以做得很强大，支持条件分支啊、循环啊等语法。如果你了解编译技术，会更容易掌握这类模板引擎，甚至自己写出更符合领域需求的模板引擎。2001年，我们开发了一款工作流软件，里面有依据自定义公式判断流段方向的功能。像这类需要用户自定义功能的软件，比如说报表软件、工资管理软件等等，都需要编译技术。而且如果你要参与编写一个基础设施类的软件，比如说数据库软件、 ETL 软件、大数据平台等，很多都需要用到编译技术。他们都要提供软件自带的语言功能，比如说 SQL， 这种功能是无法由外部的通用语言来实现的。除此之外，比如解释用户输入啊，防止代码注入，为前台工程师提供像 React 那样的 DSL 啊，像 TypeScript 那样把一门语言翻译成另外一门语言，像 CMake 和 Maven 那样通过配置文件来灵活工作呀，运维工程师分析日志文件等等高级别的需求，都需要用到编译技术。除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学习编译技术对于提升程序员的竞争力也很重要。现在一些大公司在招聘程序员时，有难度的面试题啊，都是涉及底层机制的，因为了解了底层机制，才能更深入的思考问题以及深层次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只能盲目的搜索答案，从表面解决问题。而学习编译原理呢，能让你从前端的语法维度、代码优化的维度与硬件结合的维度等几个方面，加深对计算机技术的理解，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无论你是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还是运维工程师，不论你是初级工程师还是职场老手，编译技术都能给你帮助，甚至让你提升一个级别。但问题来了，你可能会说，我知道编译技术很重要，我也很想把它啃下，可是我每次鼓起勇气拿起编译原理，啃不了多少页就放下了，编译原理已经成了我的心魔。在我看来啊，你之所以遇到困难， 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市面上讲述边缘力的课程过于抽象和理论化。学习啊，说到底是一个学和练以及学以致用的过程。所以在和朋友们沟通了解之后，我想用下面的思路组织课程内容，帮你克服畏难情绪，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边缘原理。首先呢，我会通过具体的案例带你理解抽象的原理。比如语义分析阶段有个 I 属性和 S 属性的知识点，常见的教材都只讲解这两个属性严格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跟应用场景的结合有点不足，让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而我呢，会用一些实际场景带你了解常见的语言在做语义分析时，哪些属性是 I 属性，哪些是 S 属性，以及如何进一步运用这些属性来让你更直观地了解它们。当然了，我也会重视过程，带你一步一步趟过雷区。我写了示例程序，带你逐渐迭代出一门脚本语言和一门编译性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会切切实实体会到某个技术在哪个环节会发挥什么作用。最重要的是，你会因此战胜畏难情绪，看得懂，学得会。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让你在工作中真正运用到编译技术。我在课程里写的代码可以给你的工作提供参考。我介绍的 Antlr 和 LLVM 工具，前者能帮你做编译器前端的工作，后者能帮你完成编译器后端的工作。而且在课程中啊，你能真正运用编译技术解决类似报表产品设计这样的实际问题。为了帮你迅速了解课程的知识结构体系，我画了一张思维导图放在了文稿中，你能直观地看到我们的课程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包括实现一门脚本语言，实现一门编译型语言，和面向未来的编程语言。课程的第一部分呢，主要聚焦编译器前端技术，也就是通常说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我会带你了解他们的原理，实现一门脚本语言，教你用工具来提升编译工作的效率，还会在几个应用场景中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第二部分主要聚焦编译器后端技术，也就是如何生成目标代码和对代码进行优化的过程。我会带你纯手工生成汇编代码，然后引入中间代码和后端工具 LLVM， 最后生成个执行文件，它能够支持即时编译并经过了多层优化。第三部分主要是拓展的部分了，是对编译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些分析。这些分析会帮助你更好地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脉搏，比如人工智能与编译技术结合是否会出现人工智能编程啊？云计算与编译技术的结合是否会催生云编程的新模式啊？等等。课程虽然只有30多节，但每节课绝对是干货满满。我希望这个课程能让所有有志于提升自己技术的软件工程师顺利攻下编译技术这重要的一关，能够在工作中应用它见到实效，并且对编程的理解更上一层楼。最后呢，我希望你在留言区立下 flag， 写下自己的计划，在即刻时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监督，一起学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